即将于星期三在医院举行。2003年内地发生非典型肺炎疫情，蒋彦永因为率先披露北京疫情受到广泛关注，时任卫生部副部长高强回应怎样看待蒋彦永披露疫情的时候表示，有大量医务工作者投入抗击非典的斗争，蒋彦永只是其中之一。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较凉的天气，同时一道广阔云带覆盖该区。下午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较昨日低四至五度。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是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早稍凉，最低气温大约18度，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指望随后几日气温回升，日间温暖。现时室外气温20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695点，升376点，总成交金额1451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68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05点，升62点。一只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44.8，升13.2；盈富基金19.92，升4.3；阿里巴巴83.25，升2.1；美团129元，升6；中国移动64.85，升2.85；恒生中国企业66.46，升1.46；京东集团159元，升3；友邦保险84.45，升2.9；汇控56.3，跌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9.494，瑞士法郎8.572，澳元5.223，加元5.711，新西兰元4.862，欧元8.392，每百日元对港元5.86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903。日经平均指数报27,832点，跌311点。港金报17,580元，比上日收市升4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5.3美元，卖出1,886.3美元。香港电台呢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暂时封闭，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九龙湾站，同埋新清水湾道近彩云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去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就去到亚街老街桥面。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桥底去旺角，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同埋黄珠路隔音屏去龙门居方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32，听朝日出时间是朝头早6:34。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就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我是单车运动员洪松荫，早在80年代已经客串港台的体育节目，最喜爱的节目当然是港台体坛123，祝贺公共广播95周年，开创新一页，港台95岁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 联系香港。 呢度餐厅嚟噶，唔好喺度喂人奶啊！ 经常喺翻工时间去泵奶，扣你勤工奖。 商场有大人细路，唔可以喂人奶咁不雅。点解喂人奶要好似打仗咁？ 经修订嘅性别歧视条例，保障妇女唔会因为喂哺母乳而受到歧视同骚扰。平机会查询电话25118211，喂哺母乳不容歧视。 运输署已去信车主通知大家，而家喺运输署登记嘅电子联络方式。仲未申请车辆贴嘅车主，可以用信中嘅电子联络方式收到一次性密码，就可以方便申请啦。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かけた月と夜とラジオ、とせたと二人のこと。 日本四人乐队组合 On Spiny Crab 在2012年组成，出道10年，他们今次用男女拍拖时候分享零食作为主题，淡淡的爱情，浪漫的歌曲，充满着思念的感觉。日本男榜推介歌曲 Papiko。星期有充满着清新、浪漫、思念的日语作品组合 Orange Spiny Crab Papiko。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哇！三月十三号星期一啊， 星期一啊， 骚动音乐， 冇错，5:12啊。 预告一下先啊，我哋今日有咩听啊？ 我哋今日咧就有呢个音乐桑拿听嘅，咁啊6:00咧就会听到音乐桑拿呢个环节咧。今个星期会讲啲咩嘅音乐类型咧？呢个好特别嘅，呢个系好地区性嘅一个一个类型嚟嘅，因为大部分嘅。集中呢都係会喺日本方面，就係呢一个 vocal 内一个，其实呢比较我会话其实几主导咗而家 J-pop 市场，我諗起码呢几年嘅时间呢，一啲嘅歌手啊或者可能一啲嘅音乐人啊，其实都係因为 vocal 内呢一種東西啦，我一陣再拆解到底佢係一樣點樣嘅嘢嚟嘅咧。咁但係佢係都 我諗起碼呢五六年都係由 vocal 來主導住個 J-pop 嘅市場，主導得幾緊要嘅一個類型嚟嘅，所以好緊要嘅。 係啦，即係大家可能會即刻聯想到，咦係咪即係初音未來咧？咁究竟佢同呢個 vocal 嘅關係係乜嘢咧？可能你有聽過，可能知啲咁樣間就會知道更加詳細成個 full picture。 係一個幾有趣嘅古仔嚟嘅，點鐘會聽到㗎啦。 係啦，喂，你諗起 vocal 呢個關唔關你嘅生活體驗事啊？你知你㗎啦，係咪可以講啦？ 係。唔关嘅， 我阳关 嘅，都可以讲嘅，因为我翻嚟啦， 系啦，因为阿 Benson 就翻嚟啦，去日本翻嚟啦，咁我就谂啊，系咪去完日本之后感受完咧，跟住去你知噶啦，周围行街啊，成咁你听好多日本歌咧， 系啊，唔系即系当然顾之然呢个系有影响啦，咁其次就系因为有特登去嗰边行一啲同音乐有关嘅一啲铺头，即系例如系 CD 铺啊，例如系一啲会卖音乐杂志嘅铺头啊，咁都睇下。到底呢幾年嗰一邊嘅一啲市場有冇啲咩嘢唔同咗咧？咁樣樣 係可以窮嘅喎，行呢啲即係嗰啲黑膠鋪啊、cassette 鋪啊嗰啲咧。 唔係，但係有一個先決條件，我覺得幾好，就係我屋企冇黑膠機啊，冇得聽啊，所以咧就慳咗好多唔使買黑膠。 而家買嗰啲 cassette 帶機幾嚿水一個都有咁樣香港。 係啊，但係我又懶啊嘛，所以我都冇買。 同埋容易收藏啊嘛 cassette 帶， 同埋而家發現咗好搞笑嘅就係佢羽田機場隔離咧開咗一個我諗我俗稱佢為呢個日本版嘅亞博啦，因為佢搭過真係搭過一個站，羽田搭過一個站咧，佢而家有一個場地係有少少似當然冇亞博咁大嘅，都係一啲演出場地咧，好多而家嗰啲偶像或者地下偶像嘅組合都會喺嗰度開 show。咁我啱啱嗰日臨飛翻香港之前經過咧。就見到啦，就見到，即係去諗住行下睇下係乜嘢嚟㗎啦，咁見到有一啲嘅偶像團體喺嗰度開緊 show 啊，好多嘅一啲 fans 去嗰度支持佢哋啊，咁又係著咗好多好地下偶像，好一睇啊知道好特色嘅，有女仆有性唔同嘅一啲服裝咁樣喺度同啲 fans 影相，咁我覺得那個下次有機會都可以體驗。 即係你係經過門口見到嗰種嚟嘅。 係啊，我諗住搭过一个站过去行下，睇下佢嗰度话晒都叫新开嘛，咁睇下系乜嘢嚟嘛。咁啊，啱啱见到有人开 show 咁样咯，咁、但系就未有机会入去睇 show 咁样样嘅。 咁都正啊，但系 咁跟住，然后去到呢一个日本嘅CD 铺咧，好搞笑嘅。咁然后咧。 咩笑咁衰啊 ？CD 铺啫喎， 我见到一隻碟，我就谂起咗你。 一隻碟， 因为咧我行埋去嗰个黑胶嘅柜嗰度咧，咁然后咧，你知道我都中意啲 City Pop 嘢噶嘛？ 系啊系啊。 咁然后点知我抄下抄下嘅时候，抄到一隻叫做Japanese Hip Hop Volume 2， 跟住我就好想嗰一下，我就谂起。 当年啊 ，Do you like hip hop？ 唔怪即系嗰日问我嗰句啦 ，Do you like hip hop？ 我谂紧你见到啲乜嘢会联想起咧？少少 background information 就总之当年我去 LA 嘅游客区嗰度咧，就喺街度等紧啲 friend 去厕所嘅时候，就几位黑人朋友行埋嚟咧，跟住就无端端聊我同个 friend 倾偈，就问 Do you know hip hop？ 咁当然最尾就要你喺只碟度又签个名啊，跟住就屈你钱咁啦，一个街头骗案啦，你当系。 其实我系有谂过买翻嚟俾你做手信嘅嗰张 hip。Pop 嘅黑膠唱片， 你叫 Pop 名， 因為同埋呢啲黑膠碟可以攞嚟打碟啊嘛。雖然你哋而家打碟都唔會真係用黑膠嗰啲做 scratching 啦。 有噶，我想學噶。 你想學？ 我想學噶一啲即係譬如之前 conference 咧，有一啲即係好即係另一個派系嘅 DJ 佢哋玩 scratching 黑膠嗰啲咧，真係自己帶黑膠喺個 stage 嗰度打黑膠，好有型，好勁嘅。 即係係唔同嘅，嗰個質感係真係 啲歌嘅質感唔同啦，需要嘅技術唔同啦，各樣嘅。有朝一日，如果我有錢啦，有空間有時間。咁我就可以學習啦，同埋有個櫃放。我成日覺得咧好有型，有啲你喺網上面睇啲片咧，啲 DJ 打黑膠咧，後面成個櫃全部都係黑膠牌就喺度， 幾有型。 然之後就擰轉身掹隻碟出嚟，慢慢揾下望下，放喺個轉盤度咧，有型嘅，有 開心嘅， 希望做得到啦。 跟住然後， 所以你而家唔好買住。 我放心啦，到時你學咗，我就會成冧咁樣送俾你。 嗱你話㗎，嗱大家記得啊，2023年3月13號， 唔知喺邊個 friend 屋企嗰度。 度攞啲咁樣，跟住然後咧後屘我自己又買到嘢啦，因為出咗一本書，其實我諗佢應該出咗一段時間嘅，不過唔知點解啱啱有一個角落頭佢就賣得好行啦，即係好多推介咁樣啦，你當咁跟住然後嗰一本書就係咩嘢咧？就係呢一個City Pop 100大嘅推介， 你有冇拎本書翻嚟啊？ 我冇，我唔記得咗攞。我其實本身諗住今日攞翻嚟分享一下個內容，但係我睇咗入邊少少嘅，我可以大概講啲。其實佢唔係一個好複雜嘅書嚟嘅，佢大概其實就係、是真係好似書名所講啦。你掀開佢，佢就推介呢幾年到底喺嗰個串流平台啊，或者可能係收集好多唔同嘅一啲意見之後。而家最受歡迎同埋最經典嘅一百大首hip hop 嘅一啲音樂作品係咩嘢作品 咧 ？hip hop 即係唔係 hip hop？ 唔係 hip hop。City Pop，、我想讲 City Pop，sorry， 个人啱啱翻嚟系咁啦，系转得慢少少。咁就有晒嗰啲 CD 嘅 cover 啦，有晒一段好短嘅一只叫做单曲嘅介绍啦，有晒嗰啲歌手啊咁样嘅一啲资讯喺入边。其实系除咗你可以喺入边获得呢啲歌曲嘅資訊之外咧，佢就唔算話有好多 extra 嘅嘢俾你攞到嘅本書。咁、但係我都即係純粹， 起碼你即刻知道而家嗰邊 hit 咩？ 因為我發現揾日本嘅音樂資訊咧唔容易嘅。 係 我有時上網想 search 咧，除非有一啲香港或者台灣佢哋翻譯咗，或者有一啲咁嘅文化網站佢哋會講下嗰邊啲，無論影視各樣都好啦。咁其實譬如動畫啊、劇集啊嗰啲都多，音樂就要去到咁仔細話哦，日本而家興緊咩 City Pop， 你上網 search keywords 唔容易揾到，因為佢哋嗰邊嘅資訊就會好係以日文為主嘅。 係， 你唔識 search 嗰啲字，其實上網我發現揾過係 少 㗎，容易咯， 少㗎， 係啊。 同埋唔知點解好搞笑嘅呢一類型嘅音樂，而家喺日本反而係一種叫做比較小眾啲嘅音樂嚟嘅。 但係咪仲 hit 緊㗎？ 都 hit 緊， 我哋呢邊 hit 完啊嘛。 係都 hit 緊，即係起碼你喺一個賣 CD 嘅鋪頭入邊，佢會有一個專屬嘅角落頭咯，係、啊，咁但係你一定唔會係一行入去門口就會見到係呢一類型嘅嘢嚟嘅，即係而家都會係一啲動畫歌或者 J-pop 嘅作品係大行其道啲咁樣。 咁、入邊係介紹都係日文字嚟㗎嘛？ 日文字又睇唔明㗎，但係你識得睇嗰張 CD cover 同埋嗰個歌手名嗰隻歌名就夠 了。你有冇試用電話影完佢之後即刻用嗰啲網站翻譯佢嗰段字啊？圖片翻 未有呢個時間去試，遲啲會試下嘅。 應該可以睇得到多啲 資訊。因為佢應該係有寫咗少少一啲，即係嗰個作者對呢隻碟嘅一啲睇法啊，一啲 comment 咁樣樣。咁於是乎呢個就係買俾自己嘅一個手信咯。咁當然買俾你嘅手信都係有嘅， 係咩啊？ 都係有手信嘅、 哦，出得街嗰啲噶嘛？ 出得街噶、 哦，出得街， 我買咗件 T 恤俾你啫嘛。 哦，咁出得街，出得街， 出得街嘛。 係啊，因為 著件 T 恤出街，你應承我。 唔係咪先？你上面寫咩字先？有字喎、啊， 好正常㗎，好正常㗎。 睇， 你應承我，如果你有朝一日企上個台度出 show 啊、表演啊、乜嘢都好啦，打碟都好啦，你記得。其中一個部分，你記住要著呢件。 我想問你，咪將個 posing 兩個字擺咗落去啊？就係、是。 唔係、我點會咁渣咧？ 幾驚啊！我覺得你有少跣我嘅， 係 posing 都冇得個波啫。 哇！ 我想講咧，呢一件咧係我 喺背脊嘅， 我喺竹地嗰度咧，竹地嘅市場嗰度咧，跟住無啦啦見到件 T 恤， 係 就咁單字好大隻字寫住個波字， 係 咁我就唔知點解 毫無懸念， 毫無懸念覺得係應該要買俾你嘅， 因為佢呢只嘅質地呢個牌我見過 OK 嘅，幾舒服嘅喎。 係啊，但係佢應該係即係可能係代表咗竹地嗰度嗰啲一啲好出名嘅。商店啩， 唔出奇嘅，因为咧我个波字啦，同埋个姓字啦， 都系 其实喺日本都 会 见到，所以我就谂紧你系咪直情，因为有啲游客区咧，佢就系你拣唔同颜色嘅纯色 T， 跟住咧你就即刻可以烫个字上去噶啦、其实佢而家呢个做法都系一样嘅，佢应该系预早烫定，咁跟住佢就可能有自己嘅brand name 咁啦，而个重点系咩咧？我嗰阵时去冲绳自己整过一件啦，嗰件系叫饿鬼嘅， 哦， 系啦，好衬嗰阵时嘅，好中意食嘢啦，黑色底 T 恤，白色字，咁啲字都系呢种啲毛笔字体啦，类似，重点系。你唔好以为咁样啊呢啲手信算啦， 好襟着，好襟洗， 系咩？ 质地好好噶，你唔好以为好似我哋以前中学班 T 整咁啊，即系洗多几洗咪 就冇 啦 咁 样。多数都好襟着， okay. 所以你呢件摸上手街，我好似认得呢一个咧。 Okay 啊 系应该系襟着， 着嚟瞓觉都抵啊！我觉得 我着出街啦， 我系特登买咗呢一个XXL 俾你嘅， 啱啦， 因为咧 着松身啦， 佢其实仲有 XXXL 嘅，不过我深信你已经瘦咗， 我瘦咗系啊， 所以我谂 XXL 都已经够啦。 因为我系会买呢啲嘢嘅，譬如我去冲绳试过有一次买咗一个叫做日本性啊。 哦， 多成唔成嘅都系，但系因为佢哋冲绳嗰啲酒咧叫做泡 成 啊 嘛， 咁所以日本酒即系嚟自日本嘅，佢哋嗰边嗰啲酒先叫泡成嘅，其他地方唔系叫泡成，咁、所以佢有一啲 brand 定系一啲 line， 总之佢嗰只酒叫定系点咧，叫日本成咧，咁跟住我买一件啦，跟住另外嗰边有一只泡成咧，佢个名叫残波啊， 哦，哇，几好笑啊， 然后非常之啱我，因为我个样成日都好残噶嘛，所以啊，我嗰阵时就买呢啲嘢嚟。 几好啊！ 所以同你买呢个 concept 好似 一模一样啊！你又为我提供咗啲灵感咁样，咁啊记得啦，下次有机会嘅时候着上台啦。 我会谂下，好彩嘅咩？佢喺后面啊嘛， 喺后边系着前面都冇问题， 冇所谓噶 ，OK 噶 ，OK 啊，反正就啫嘛。 咁但系大致上今次去呢个 trip 就睇音乐嘅嘢就真係唔算花好多时间，我就係 即係半日啦。先稳定有啲边啲铺头集中地一次过睇。 其实都知㗎啦，都係去嗰啲。因为我本身係有諗过呢，想夜晚，因为你知道日本好早就收晒嗰啲嘢，唯独是就係有一啲 jazz bar 呢，就或者弹 bossa nova 嗰啲嘅地方呢、一啲巴仔呢，咁佢哋就会收得比较夜少少嘅。本身我係諗住搵个夜晚可以去入去感受一下啊，到底嗰度當地嘅一啲 jazz bar 係點樣樣嘅咧？個氛圍係點？因為佢哋真係有現場嘅樂手會彈嘅。咁、但係好不幸地咧，我去過一晚咧，佢冇開。我上网，我上网稳定咗一间深水，同埋好似又唔系太远啦，都去得到嘅地方，经顺路经到啦。 点知 佢就冇开，咁于是乎，呢一个嘅行程我又要再摆下一次，有机会再放假去旅行嘅时候先去到啦。咁所以大部嗰半日去睇音乐相关嘅嘢，都系行 CD 铺啊，睇下啲中古，佢哋真 系 好多，同埋佢哋真系 keep 得好靓。 我都觉得系啊。 不过同时间一样嘢就系佢哋 keep 得越靓嘅一啲中古 CD 或者中古嘅黑胶碟咧，个价钱就真系 越贵， 真系好难去 afford 得起嘅。 我明啊，我今日经过深水埗有一间专卖呢啲好似啲 pop feel 嘅嘢咧，我即刻 send 俾阿 Vincent， 我 exactly 见到佢想买嗰本嘢，即系唔系好贵嘅啫，香港。 Sorry， 我唔系想买啊，嗰本系我买咗啊， 我知系佢买咗翻嚟，跟住话喂，我见到你本嘢， 好啦， $100到啫。 我喺嗰边买系平啲 啲 咯， 啲 咯， 唔同嘅个感觉。 系， 同埋我都系嗰间，即系香港嗰间，见到有啲黑胶咧，山下达郎嗰啲啊，差唔多成$1,000。 系啊，要啊，好夸张。日本就可以平啲啲嘅，但系都贵， 都贵噶啦，所以会知道。但如果你中意呢啲文化嘅人，应该你自己喂，不如同我哋讲啊。我哋有时自己想揾咧，我哋都好好奇。如果你又有草开揾开窿路嗰啲，同我哋分享一下呢啲日本黑胶啊、cassette 啊、city pop 音乐嘅嘢啊。二啊，有啲本地嘅歌手都会出一啲黑胶作品啊。佢甚至乎出咗日本版添啊！如果真系要卖嘅话，我会想去日本揾佢呢一只嘅黑胶啊，佢系 Candy 酸啊。 哭わけ闇に支配されたこの世界をゆっくりと描くいいよ言われ涙寝なくてもいいよおかしい 将自己谂法放喺呢个日文版嘅歌词度啊，由 Candy 孙呢一首百味嘅 Yayoi Mix 啊，先睇一节新闻报道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正在北京的行政长官李家超上午列席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下午和中国香港地区商会成员会面，了解港商在内地发展的情况。李家超说，商会多年来一直支持特区政府施政，团结在内地的港人和港企，并且协助港商在内地拓展商机和发展业务，关心和支持香港。他期望商会继续为港人港商提供协助，并且就怎样更便利港人港商在内地发展出谋献策。他又期望商会作为港人港商在北京的代表，以亲身经验向各界宣传香港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讲好香港故事。李家超听日开始拜访中央部委，相关政策局局长会参与。当局建议修例要求牙科毕业生实习一年之后才能够正式注册。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是考虑多个因素之后提出，正是咨询。他又说，当局刚刚向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提交有关护士注册条例修订，以引入非本地培训护士，下一步会考虑牙科医生注册修订。现阶段并没有提出任何有关专科医生要延长在政府医院服务的要求。对于香港护理专科学院认为，应该由护士管理局为非本地培训护士把关。卢颂茂说，会咨询各专业团体，希望各专业团体循现有途径向当局提交意见，较通过大气电波沟通为佳。澳门中区昨日发生凶杀案，司警拉了一个涉嫌同案有关的香港男子，下午将男子押到位于新马路的案发宾馆重组案情，又检走证物。司警之后将男子押回去俗称三盏灯的地点调查，怀疑他曾经在路过期间弃置手提电话。司警发言人话，昨日朝早接获通知，中区一间宾馆发生怀疑凶杀案，警方高度重视，经跨部门调查之后，在新口岸区拉了怀疑涉案男子。至于死者身份、被捕男子的年龄和几时入境澳门、犯案动机等，司警仍然在调查，听日会召开记者会交代。死者是一个46岁的澳门女子，在中区一间宾馆客房里面被发现，头部有多处不寻常的伤痕。

脑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凡穿梭，当做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哦哦哦哦，直接感觉。 喂，波成，咁耐冇见，不如用一首歌讲下你近排点啊？ 华斌神，你好有中气，好有活力、哦，我就要用呢首歌啦。我嘅 energy 未必有呢首歌咁强劲，但系咧，那个心情咧都有啲贴近呢首歌嘅歌词啊。有Joey Tang嘅新派台作品，歌名叫做《救命》。一个嘅星期一，你有冇都想嗌出嚟嘅感觉呢？ 共处一厅一室，会走天天接吻，我爱温馨灯光，但是你偏偏要暗。Every conversation turns into an argument with you。 情你啰嗦定暗，日夜两餐激到震，叫你要清洗碗筷，耳朵听不到滋润。Sometimes I just wanna wrap my arms around your neck。每晚哈哈嗨，得爆的被单，快擦下花盖，相恋多艰难。你呀哈哈嗨，激发一堆心烦。剩下我这么三番四次细心机。 Miss Jenny 的派台歌，讲紧曾经同佢同居男朋友一啲生活琐事，一啲令到佢好烦厌嘅一啲回忆，歌名叫做《唉 Annoying as Hell》。 虚而人物，人们怎评价？一个人又真又假，怎能容许无人的回答 ？Profile pic 转一转吧。 放笑，跟他比较 A4 要一层层微调，神情雷同可对调，彻底戒掉拍 a r 介绍，放低心人 take the wheel， I don't care how you feel， don't know how you and be real， don't know what you waiting for， gotta turn the f e e up less is more， 想到世界开封锁，你睇佢哋 don't get lost， just ignore， 开始等了讲最迟最好不过，失真的我不理人自认自我。 Aaron 文海婷的十秒限时。 看到我发醒吗？太野火不廉价，我富贵已海渣，鲁莽将它造化，身处极限自危，一身掉落问题，我会控制高低，这个体很节制，一不要野地，一不可爱地，一不松然地。 刘君东的 Dream Girls， 究竟要吸引人这个 Dream Girls 是要做对方心目中的那个，还是你自己心目中最好的你呢？ 谁故意悄悄在乎你？ It's me, oh no， 谁每个细节在牢记？ What do I do？ 说真的放慢过来，这化学作用看不清世界变万里，我在接触，明明心隐约却要扮冷静，停停，这次我也要问究竟连续八秒猜片未完，我只在梦想。It feels like my first time， 沉溺于恋爱这个意识恐怕未停。Every time like this time， 要怎么问？ Cause every time it feels like。 曾溺于恋爱怎样发展，只顾剧情。Every time, like this time, 绝不留失。Cause every time it feels like, oh, I would be a fool again. I can't explain this other than the butterflies and hurricane. I feel it all over and over again. I still believe in love, living in the world of parallel. Every single time's like a brand new fairy tale. 每段故事 I'll save it in my heart. 再一次可以初恋那 Harry start. 你共我遇上 talking hard to hard. 怎么每一次都 Yeah again it feels like 每一次的恋爱都可以犹如初恋一样。听过马天佑的派台作品第 N 次初恋，可能你会记得遇上那个人令到你喜欢他的感觉，但当一起了之后，你对他所做的事又能不能够好像初恋一样 呢？天涯海角，我哋的掩饰为何没法挡？声线中有种干涸，气势中掩饰着我。长说谎，城市内听将浮躁和沮丧，情爱无永久，从头的烟酒通通解放，呼吸炽热的眼光。自身的去往 Why don't you break it, break it? 好爱这次没意义，你也知甜美无法太精致，期待你的赏赐，我记励志，当初的旅程假意，说过每句都变异，变废纸，情到尽成了讽刺，跟体贴通通安装，一息爽快的托房，凌迟的期望如何不屈不挠的反抗。Why don't you break it, break it? 空虚半张没意义，你也知人世来去几多次，期待你的赏赐，何其励志。 诗陈浩的拍台作品，歌名叫做 Crack It。 generation so long, young girl. This is a place where we feel emotions. 數算你記載我每個故事，聽見這印證這上流的詩。So long. 先一节六点钟新闻报道，翻嚟会有音乐桑拿讲 vocal 来嘅。 怀疑涉案男子，至于死者身份、被捕男子嘅年龄同埋几时入境澳门、犯案动机等，司警仍然喺度调查，听日会召开记者会交代。死者系一个46岁嘅澳门女子，喺中区一间宾馆客房里面被发现，头部有多处唔寻常嘅伤痕。第95届奥斯卡颁奖典礼，电影《奇异女侠：挽救宇宙》成为大赢家，赢得7个奖项，包括最佳女主角杨紫琼、最佳电影、最佳导演、最佳男配角关继威、最佳女配角珍美里寇蒂斯、最佳原创剧本和最佳剪接。杨紫琼成为首个亚裔女演员荣登奥斯卡影后，她发表得奖感言，感谢被她开启演艺事业的香港成就今日的她，又鼓励所有女性要坚持追寻梦想。最佳男主角由电影《琼》的班顿·费沙夺得，德国电影《西线无战事》夺得多个奖项，包括最佳国际影片和最佳摄影。最佳纪录长片由《毒杀纳瓦尔尼》夺得，电影讲述俄罗斯不同政见人士纳瓦尔尼的事。纳瓦尔尼目前身处俄罗斯的监狱，她的太太尤利亚在颁奖礼上面发言，期望丈夫尽快获释。在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较凉的天气，同时一道广阔云带正是覆盖该区。下午本港大部分地区的气温较昨日低4至5度，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稍凉，最低气温大约18度，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日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气温回升，日间温暖。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而家排到去观塘道近住九龙湾站、伟业街近常怡道，同埋新清水湾道近住安秀道。另外，较早前屯门龙富路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咧，都系已经清理好，龙尾排到龙门路近住望后石消防局。仲有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民安队总部咧，有宗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去到澳海城二期。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排到理工湾位，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去到映月台。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太子道东近御港湾。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的车龙就去到香港文化博物馆，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桥底、观塘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同埋黄珠路隔音屏去龙门居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樂桑拿咧，我哋要講嘅一個音樂類型就係喺日本嗰邊即係大行其道嘅 Vocaloid 啊。 我首先要講，要代聽眾多謝你嘅。 點解？ 因為一聽到呢啲音樂咧，苦悶星期一就覺得好繽紛， 醒一醒係嘛？ 開心翻啊！佢 啱啦，呢啲收工時間而家要開心翻，醒一醒嘅人搭車翻屋企食個靚飯咁樣噶啦。 唔係啦，一個星期咁就過咗一日啦，五分一就過咗啦， 正咁樣。咁啊，講翻呢個 Vocaloid 咧，其實我哋之前講好多音樂類型咧，你會發現好多以前嘅音樂會係因為一個社會背景或者文化背景而出現啦，而現代嘅音樂咧好多時候係因為技術上嘅轉變而會誕生啦。係，咁 Vocaloid 咧就係屬於後者嘅，佢係一個好。佢根本就係一個屬於因為一種技術新技術嘅誕生而生產咗出嚟嘅音樂嚟嘅。 係 簡單啲嚟講 ，Vocaloid 係乜嘢呢？就係、是一個音樂嘅軟件，係 製作軟件， 製作軟件嚟嘅一個程式嚟嘅，係俾人可以自己編曲啊、寫歌啊咁樣去用嘅。咁啊，至於咧呢一個 Vocaloid 咧，其實係一個。2003年左右啦，一間公司好出名嘅，專賣係啦，即係好多鋼琴。 你啲木桶笛嗰陣時啊， 係 小學木桶笛就係嗰啲， 係啦，就係嗰間啦。咁嗰間公司去開發嘅一個好核心嘅，佢唔係直接開發咗呢個嘅後期我哋聽到嘅一啲歌手出嚟，不過佢開發咗嗰個嘅概念出嚟啦，或者個核心嘅程式應用出嚟咯。 因為個概念，我覺得其實係幾好嘅，即係而家成日講好多 backroom producer 就自己用一啲叫 DAW， 即係 digital audio workstation， 係 啊，冇錯啊嘛 ，digital audio workstation， 係 通常都係叫 DAW 啦，即係佢就係有曬好多唔同嘅 plugin， 你就可以做歌啦。咁但係一首歌有陣時我哋聽係會有一個叫做 vocal 啊嘛， 係 一 個人聲。人聲， 所以個 vocal 來嗰個 vocal 真係代表人聲咁。佢嗰個最勁嘅位就係佢揾咗一啲人一早錄起曬一啲唔同音嘅單字，咁咧你就喺裏邊嗰啲單字其實就好似一啲 plugin 咁樣。假設我要整一句歌詞叫I Stay Low 係日文定韓文啊？ 係日文， 日文係啊。假設我歌詞叫 I Stay Low 嘅話，你就喺裏邊咧揀呢幾個音，佢本身已經預設錄好咗啦。咁你就可以將 I Stay Low 放喺你隻歌裏邊，咁你就可以再 tune。佢嘅 pitch 啊，或者點樣你按翻你個 key， 咁佢就做到，咁變咗咧就係一啲 producer 佢整歌，佢連揾 vocal 嗰樣嘢都可以唔使，因為呢個軟件幫你做到啦。 係冇錯，但係最初期呢一個軟件嘅開發咧，佢完成咗之後唔算係好成功嘅，因為其實佢第一個 version 咧係比較。硬刮刮啲嘅，聽落去係真係好機械，所有嘢嗰、那個情感啊，各方面都係爭啲嘅。咁啊，於是乎佢哋諗咗好耐，點樣可以解決呢？因為即係你音，佢揾一啲嘅配音員去錄低曬一啲音節啊嘅一啲錄音啦，即係例如 A B C D E F G 咁，佢錄曬所有唔同嘅音節之後，係啦，咁然後佢發現啊，有好多嘢原來你表達唔到喎，錄完啲音節，因為可能佢點樣去嗰個講嘢嘅 pacing 係點樣啦，啲轉接位係點啦，嗰、那個高低嘅抑揚頓挫係點啦，其實係好難模仿翻出嚟嘅。咁於是乎佢哋最後用咗一個最硬刮刮嘅解決方法就係咩呢？就係、是、靠努力啊！就係、是、揾一個配音員，佢錄曬呢一個音節或者呢一個音唔同可能性會出現嘅一啲轉接方法啦，錄曬唔同嘅一啲高低嘅抑揚頓挫，錄幾個唔同嘅版本之後咧，你嗰、那個library 就好大啦嘛， 好多音可以用啊！ 系啦，咁啊，於是乎就開始改善咗嗰個嘅功能上嘅問題，咁就誕生咗一位咧。其實最初期唔係初音嘅，最初期有另外兩位叫做vocal 來嘅一個虛擬嘅歌手啦。 嗰個咪叫 Kaito 係啦，係啦，係啦， 係男仔角色啦， 係啦，同埋 Miko 咁。跟住然後咧，呢兩個都唔受歡迎啊，因為咁啊，亦都係因為好早期嘅開發關係。咁啊，直至到去到初音未來呢一個嘅人物啦，一個虛擬嘅歌手誕生咗啦，就係因為基於呢一個軟件嘅應用開始成熟起嚟咧，就喺網上邊開始多人認識、多人去做嘅。咁其實初音未來呢一個嘅虛擬歌手，可能有啲嘅聽眾都仲未知道佢嘅運作方式係點樣，因為就好似我咁，最早期認為初音未來係一個有 有一個背後嘅團隊營運嘅一個虛擬歌手， 例如係嗰啲 VTuber 嗰啲 friend 係啦係啦，但係原來唔係嘅，原來佢係一個網民或者一啲網絡音樂人嘅集體創作嚟嘅，佢哋基本上都係應用Vocal 內呢一個嘅軟件去做一啲嘅音樂嘅合成啦、 嗯， 然後就進行自己一啲音樂創作。咁但係由於因為 Vocal 內呢個軟件所有嘅聲音嗰個 vocal 都是屬於初音未來這一把聲，咁所以無論哪一個人去做這些創作出到來都是初音未來去做主唱的一首作品來的。咁其中一首這一首呢、我想先介紹給大家，聽完我再跟大家介紹一下這一首作品的一些背景故事。 I'm not afraid to die. 有呢一首啊。佢嘅聲音咧都係屬於初音未來呢一個嘅虛擬歌手嘅，歌曲名字叫做《分分合合的羅剎與骨骸》。咁但係咧，實際上喺發表嘅時候咧，呢一個嘅音樂嘅製作人咧個名字叫做 Hatch。其實 Hatch 係邊一個呢？就是我哋而家認識嘅米津玄師啦，不過當時佢仲未係米津玄師，佢係用一個網名叫做 Hatch 喺網上面日本一個比較主流嘅一個串流網站嗰度咧，去發表佢自己嘅音樂作品。咁而呢一個亦都係我正正想帶出嘅一樣嘢，就係點解我今日有講過就係Vocaloid 係主宰咗而家日本 J-pop 一個好主流嘅一個角色咧，就係因為我哋而家認識好多。几当红的一些音乐人，其实都是你估都估不到的，但是其实他们全部都是一个vocal 来的音乐人身份去出身的样样的，包括米津玄师， 还有 YOASOB 那个 Ayase， 是 Ayase 啊，然后很多的，一阵间在六点半的奔神 Monday Blues 我都会逐一去介绍回来，但是呢在这个的vocal 来的当中，音乐当中其实有两个岗位是很重要的，就正如我们听流行曲会有曲词编监啦，咁 vocal 来佢其实系属于一个人可以做完嘅音乐嚟噶啦，因为佢负责编曲嘅人可以系做埋呢个主唱嘅部分，因为佢唔使自己唱嘛，佢利用嗰个软件入边嘅声音就唱到，咁于是乎就有好多好似米津玄师呢一啲嘅音乐制作人出咗嚟，佢哋嘅名字咧就网上边被称为呢一个 vocaloid P， 就系即系专制作 vocaloid 音乐嘅一啲制作人啦。 我估 P 即系 sample producer 系啦，就系 producer 咁解啦。咁而另一个岗位咧，亦都系成为咗好。都都係成為咗而家呢一個世代喺日本方面非常之出名嘅一啲歌手，就係、是、叫做活太踢，即係一啲用中文去講就係一啲類似翻唱歌手咁樣嘅角色啦。因為由於頭先都講到就係好多呢一啲 vocal 嘅作品會擺上串流嘅平台，咁然後佢哋亦都會將一個走咗人聲版本嘅instrumental， 即係純音樂嘅版本擺埋上去，咁就俾一啲唔同嘅網友一齊去嘗試去翻唱呢首作品啦。咁於是乎專門去翻唱呢一啲 vocal 作品嘅一啲翻唱歌手咧，就喺是成為了一個崗位或者成為了一種職業的，當時在網上面他們有一個很出的身份在這裡，於是乎呢亦都成為了很多現在樂壇裡面被發掘了出來，當時亦都未紅，但其實他可能是很有實力的一些歌手，被後來被唱片公司在網上面發掘回出來呢，就是在這些翻唱歌手當中咧，就走咗出嚟咁樣樣。咁其實好得意嘅，有人形容咧，好早期嘅一個做 Vocaloid 嘅製作人形容咧 ，Vocaloid 呢種音樂咧就好似係日本嘅 Bossa Nova 咁樣。點解咧？因為Bossa Nova 我曾經喺呢個環節當中都講過，就係由 Jazz 去演化出嚟噶嘛。因為佢由一個大編制。因為一啲空間嘅問題，佢唔可以嘈親隔離屋啦，要轉為一個比較少啲嘅編制去做啦，就形成咗 Bossa Nova 呢樣嘢。而 Vocaloid 正正嗰個概念，亦都係佢唔需要再有好大嘅團隊去支持住呢一種嘅製作，反而係因為可能日本嗰邊，可能佢哋都係住一個好小嘅空間，或者好密質質嘅，或者可能佢都要一個人可以做曬所有嘢，可能好難去揾曬咁多人一齊去做嘅時候，咁佢就用呢一個軟件一個人包辦曬所有唔同嘅工作啦，咁樣樣。咁所以今日咧最後一首喺呢個環節帶俾大家嘅作品咧。就唔系初音未来嘅声音啦，不过佢系翻唱初音未来嘅作品。

带嚟一啲咧由 vocal 来嘅音乐人出身，但系而家已经喺主流乐坛度非常之出名嘅一啲音乐制作人同埋歌手单位。首先带来的单位呢，应该近年香港的乐迷都会比较熟悉，有 Yoasobi 的祝福，而 Yoasobi 当中呢负责编曲的位朋友仔 Ayase 呢，正正就是 Vocaloid P 的一个出身来的。 君が瞬きをする音、目をそらした音さえ、こんなにもたやすく聞き分けてみせるのに、時に病名は何としましょうか、誰も知り得ないはずの心なんてさ、期待もしないよ。寸分の狂いだってない、正確に記録された、ちくずぐにそれ以上意味はないはずだもの、故にどんな顔して笑おうと、カルテに書かれないことは信じるに値しないんだ、それが全て。心を吐いてる、心を吐いてる、それだけ。曖昧なもの、治療法などどこにもない、過剰な判断はどうしたらいい、思考の分別はどうしたらいい、そもそもない不明瞭がエラー吐いても脈を渡んだ、姉も姉もどうだっていい、後悔の人生だとしたっていいからさ、この 角の戸を叩いたこと閉じて私はいつまで忘れてるつもりだろう明日をつないだ指で取りこぼしてきたものを数えてしまう虚しさのままに Ado 嘅名为心的不可解，咁啊，佢早期啦，甚至乎其实去到而家好多嘅作品咧 ，Ado 都系同好多唔同 focalize 嘅音乐制作人一起去合作，包括佢嘅出道专辑都系一样嘅。而你会发现咧，喺好多 focalize 嘅音乐制作当中，佢哋非常之重视嘅部分就系一个编曲嘅部分。你会听得出乐器嘅使用系非常之复杂。 Yeah. 但系有永远是深夜有多好，咬住秒针呢一首作品。跟住落嚟呢一位嘅歌手，亦都系近年喺动画界非常之多嘅出产。 頭では錯覚は投げた転がってく様子を笑った寂しいとか愛とかわかんない人間の形を投げ出したんだ抱えきれない言葉だらけの存在証明をこの小さな箱から出んな気づいたら最後に逃げ出した僕ら全員で見ていたんだエンドロールに向かって行くんだったみんな必死に役を演じて冒険者なんていないのさ私なんてないのどこにだっていないよ 咧，佢已经帮呢个动画《咒术回战》唱个主题曲《回回奇谈》噶啦。不过今次带嚟嘅唔系呢一首作品，而系再早期少少嘅一首作品，叫做《以剧论》啊。 離れる君のぬくもり 同樣都是 Vocaloid 出身的衰田景優帶來他2022年上年的一首作品叫做《霧鳩》。节目带来有米津玄师的 Kickback， 同样时间在骚动音乐再见啦，拜拜。